站在我眼前。爱得太深太想要你的温度给我依靠，却不能要。放弃了也许才看得到，我曾不是你的骄傲。我走进后乐园中那迷失的一角，再一步就能触碰你的心跳。当我们以为的爱不是一种荣耀，再深的爱也这样失去了。你还在我身突然发觉，我们之间的画面只会变得越来越浅，不够永远。却发现爱到不了，到不了，到不了。在我的后乐园中，谁是我的依靠？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找到，用我的心去感受拥有爱的美好。我愿意世界为你就这样静止 这个男人 KTV 就在最后唱出不能说的秘密，像你无辜的表情，在我站稳中入戏，不懂怎么世界唯一的你，紧紧相依的心，却能跟我 say goodbye。 我用全力唱最惨的情歌，因为你没有我一半的伤痕遍体，掌声鼓励，不想用心痛换悲歌冠军。